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其他的媒体碰过，好像我们听到特别多的关于职场当中教大家的，或者说跟大家老生常谈的话题，都是如何去晋升啊，我们怎么样在晋升这条路上可以走得更平顺。好像还没有一个媒体在问过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晋升之后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就要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既然遇到这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一定要请一位有意思的朋友。你知道，我觉得汉语言文学啊，它就是这么的这个博大精深。就是我们经常说有意思，就这三个字，它可以有很多层的意思。哎，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哎，你这个人有意思，哎，你这个人真有意思。所以每一个有意思，它其实意思都不一样。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呢，我先告诉大家叫小战啊，战金国。 哎，高老师。 你好，金国，你觉得这个有意思这个事儿，你愿意让别人去这么形容你说金国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这看什么情况吧。 啊、 确实，这个有意思啊、我就是汉语文学毕业的，很巧。 啊、 对，啊、这个有意思，它分为这个语境不同的话，它肯定表达的意思不一样。 嗯， 就说你这个人很有趣的话，他形容你，说小张很有意思。 嗯， 他这可能是一个褒义词。 嗯， 但如果说你这个人做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情，我做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情，然后别人说，哎，你这个人可真有意思，怎么能这样做事情呢？ 啊、 那就是一种贬义词了，就是一种批评了，对吧？ 所以就是一种语境啊。 对对， 看什么样的语境。那如果小战你带着这么高的戒备心来做这期节目的话，我觉得我们接下来的聊天就会很不愉快了。 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戒备心。 因为接下来我会频频的说你是个有意思的人。 但我会把高老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有意思都当作是一种褒义。 谢谢谢谢。你这么说的话，那我就不好意思给你挖坑了。因为我自己也是，我的双学位，另外双学位修的也是汉语言文学。 哦、 所以我喜欢跟技艺相等的人来做一次对决。所以我们 算是师姐。 对，我们索性就把这个话题扔开吧。我们就聊一聊有意思这个事好吗？ 可以可以可以，一切听高老师的。 那今天呢很开心请到了90后的小战。那虽然呢是90后，但是小战的职场身份可不一般。小战是来自 BOSS 直聘新媒体的主编，也是知名的职场博主，在微博上我是小战哥哥啊，还有一个啊是吧？ 对， 还有一个口语啊，那名字叫战金国。今天呢跟小战聊的其实就是我们都在讲升职，那升职之后的事情该怎么办。其实呢我不知道小战玩不玩王者荣耀。 哦，之前玩过一段时间。 之前玩过啊。 对， 我是听身边的90后聊过，就是在玩王者荣耀的过程当中，好像大家都是集中心力和精力去怎么样kill 掉对方。 yes， 对吧？ Yes， 对对对。 但是呢就没有注意到其实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 推塔。 对啊，好像都是把 推对方的水晶。 哦，原来这个。那我们再聊聊王者荣耀的事儿。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想要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好像都在把所有的 精力放在怎么样去晋升这件事情上，可是我们真正的目的是晋升之后我们要怎么样成全和成就一个更不一样的自己啊。 嗯，对。 那今天呢我们跟金国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哎，平常他们都叫你小战还是金国？ 哎，你可以叫我小战。 小战是吧？因为一叫金国我就总觉得不让须眉，你知道吗？好像说的跟我有关系一样。先问一下小战啊，当然我们也提前预告一下，各位一直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呢可以在网络上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来参与我们这期的互动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挺有意思，就是各位同学升职之后除了喜悦你有没有其他的烦恼。哎，这是我们今天心灵鸡汤想跟各位聊的。我有时候经常觉得我们职场有高招应该放到夜话的时间，然后晚上十点之后可能更合适。今天呢聊的这个话题，我想先问一下小战，你自己在之前的这个从业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过就是特别想要晋升的那么一个时期？ 这个东西肯定会有的。一个哎，不是这样说嘛，就是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那既然是我们在职场上，他肯定是想往上走的，肯定不会是想往下走。得过且过的那种肯定是太安逸了，毕竟年轻人嘛，年轻人还是需要一种向上的积极性 斗志啊。 对， 可是你知道，就是在初入职场的一段很长时间，至少我和我身边的人多数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无心去恋战，就是那个恋战呢，就是在我的职场的规划上面有一个明确的，我多少年我要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我怎么去晋升。好像很少有这样的，就是在初入职场的时候有这样的雄心。我们只是说把眼前的事情做好，老师啊领导交给我的工作或者同事委托给我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这样的职场野心的。那小战，你跟我们女孩子就是女性一样吗？ 可以是女孩子。 要说女孩子自己都出汗是吧？女性 不会不会不会。今天我们一个朋友还说你是一个少女心的少女。 少女心和少女 是 两回事。 少女少女，我说错了， 我 说错了。我 妈妈现在也有少女心，蒙人。是不是 好少女？ 好，谢谢谢谢。所以小战，你是在初入职场就有这样明确的一个职场野心，还是说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想要去晋升？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他刚开始的时候那种是叫不知者无畏， 无知无 畏，其实那个时候更有野心，就想着是我在就像我在以前考大学的时候，我很不幸，本来是能够考一本的人，最后考了个二本。后来我就想着，我都复读了15天，然后最后还是走了，得到通知书就走了。然后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就说，我考上大学过后，我到时候去考个研啊，考个名校。然后我出来去当个老师。那就是刚开始进入的就是一种很有野心，就包括我们后来进入职场过后，他也是刚开始进入，哎，我在几年内，我 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对，然后我过了几年，我有一些经验了，然后我去创个业什么的，很牛逼的样子。但实际上我们进入职场过后其实并不是这么个样子，现实是很残酷的。就慢慢的你会有些时候就会被那个生活工作啊压力啊一些东西，特别是创造不出业绩的时候，就被他消磨掉信心了。 对，其实这个消磨呢，有的时候就是斗志，在那一刻你的斗志被磨灭了。 对对对。 但是并不代表说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你没有可能在所谓的晋升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像刚才小战说的这些都是客观的情况。因为尤其是到了北京之后，小战是哪儿的人？ 我是湖北黄冈的。 湖北人啊，黄冈人。 教育名师。 对对。所以从那个地方走出来之后，然后你要到一个更大的城市去跟所有优秀的人在一个平台上去 PK 去竞争的话， 对，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对对。 更别想着去在这样同等条件之下你再去想晋升这个事儿了。所以小战，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晋升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你千万别告诉我还没晋升呢，从一开始就到了这么高的一个级别。 没有没有没有。最开始的时候是相当于是被人挖过去的吧。那个时候其实我一毕业就来北京了嘛。后来朋友有一个公司，是一个他接了一个省级的微型小说一个杂志。然后请我过去做一个主任编辑。 我那个时候你才多大就主任编辑？ 那个时候是二十四的样子。 天哪，你知道，就是我走在这一行摸爬滚打了很多年之后，也才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叫职称上叫这个高级编辑啊。当然，那个是我的一个，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职场的一个追求，那现在的也就是一个副高的一个样子。 当然我们这个肯定跟您没法比，我们只是说名义上是这种主任编辑，但肯定是从那个正规职称上肯定是谈不上这个的。 也就是这是一个职位。 对对 啊，不是代表的你的级别。 对对对， 就是，但是呢也说出去让别人很艳羡呀，你才二十出头对吧，你就当了一个主任编辑，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厉害的。 对， 那就回家跟家人说的时候，他们觉得哇，儿子太牛了，有没有这样？ 就是说我家人可能说他们不太懂这些，但是呢，他觉得听我说的，我觉得不错。然后比如说我有时候说我加薪了呀，我说我升职了呀，他找了一个好工作呀，他们也会高兴。他会作为父母吧，他由心底里面为子女取得成绩啊，能够过得好一点，他会感到高兴。虽然他们不懂，对。 那次算是朋友的邀请， 对， 然后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然后做了一个让别人看起来比较傲娇的这么一个身份的职业啊。 对，出去的拿着名片是编辑部主任 然后人说小朋友你这是编辑部主任的助理吧，因为确确实大家现在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可视化的，可以透过一直播的镜头看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小战。因为我从一开始他来的时候，我当时还在想，我说这 BOSS 直聘老总谱这么大吗？就是先让自己的助理先来跟我交谈，然后到直播的时候他才来吗？结果后来一看，果然就是小战坐在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你有没有因为自己的年龄和你所处的这个职业身份有那么一点点的悬殊，遭遇过一些尴尬？ 有过，就是因为长得比较年轻吧，不好意思啊，各位观众朋友。就是因为长得年轻这个事情嘛，就很多时候大家觉得你不太靠谱。对，就觉得你不太成熟，经验不够。但实际上我自认为我的虽然说看起来可能不到18岁啊但实际上我的在职场也摸爬滚打几年了，然后在大学也做过一些事情，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经验的。 所以就是也曾经带来过一些困扰，但是并没有影响你真正的在职业上面的一些成绩。 对。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第一次真正的晋升的一个机会？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个是等于朋友的邀请，其实他并没有存在那么大的一个竞争的压力。 对 啊，什么时候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各种竞争之后到了一个理想的职位？ 那就算是从我到 BOSS 直聘过后吧。我是2016年9月份进入的 BOSS 直聘。时间还挺清楚的，9月5号。 为什么会记得那么清楚呢？ 我这就是对一些比较特殊的日子，包括恋爱纪念日啊这些日子，包括我进高中的时期，我因为我高中进去比较特殊，3月23号进的。这就不谈了。然后所以说这些日子记得比较清。我是回到主题了啊。就是 不要聊主题，就这个事儿更有意思。 不行，得拉回主题来。等会儿观众要把我给踢下去了。2016年9月份进入的 BOSS 直聘，然后到2018年吧，2018年1月份就相当于是到 BOSS 直聘一年多的时间，1年3个月的时间。然后在年初1月份的时候，公司下的内部邮件是晋升为新媒体主编。对。 就是入职了一年多的时间， 对， 然后就给了一次晋升的机会。 对， 你觉得那个机会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让自己得到的？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应该算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自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确实干了一些事情。第二点呢，就是说公司它慧眼识人，它有明确的这种晋升机制，有这种调薪机制。一般的来说，晋升肯定伴随着调薪嘛，是吧？所以到那个1月份的时候也给我调薪了。 这小伙子真会唠嗑，要不然你看年纪轻轻，人家到了这样一个职位，各位听。各位观众学着点儿，你知道吗？这就是秘籍。刚才我觉得 还有第三点其实就是说一个资历的问题。你到了一个公司待了个一两年，你如果说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晋升的话，没有什么提高的地方，那你可能就是说在这公司 没有特别大的发展潜力。 嗯， 对， 尤其是这种互联网公司， 对， 它的节奏可能比一些国企呀、或者是民企要来得更快一些。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觉得在一个互联网公司在一年左右，就是顶多两年的时间， 对对对， 你如果还没有晋升的话，可能要不然是公司的体制有问题，要不然就是你自己有问题。 对对对。 所以如果这种情况，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职业的个 职业规划， 职业规划也算是、然后还有一个职场天花板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该离职，这其实都是相关性的。 嗯， 就是职场天花板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确实看不到头了。你就比如说是技术的话，可能如果说你到了个30多岁的时候，你还没有到管理岗的话，你就你可能就一辈子就只能敲几个代码。而且现在说互联网公司它都需要 新鲜血液， 对对对、那样的话你就更没有发展潜力了。 对。 然后第二点可能就是说你在这个公司自己没有干下去的那个动力， 嗯， 就是自己天天觉得，哎，我好像没有事情可做呀、我做什么都做不出业绩来呀， 嗯， 这肯定就是，明显就是，如果说你在调整，自我调整过后还没有，还是处于这种状态的话，那肯定，你在这个公司也没戏了，那需要换一个环境去，更新一下自己， 也就是所谓的职场天花板。 对对对， 我觉得小战是特别会唠嗑的一位90后的小朋友，因为他刚才在说到这两点是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他特别不含糊，先夸了一下自己。首先我是有这种能力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特别想告诉大家、受益给大家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表达情绪的太过含蓄，就是我们的方式太过含蓄。 对， 有的时候你自己的这种优秀啊，或者是出色，在慢慢的这种含蓄当中，不自知的就被消磨掉了。 对 对， 因为你老包裹自己的锋芒，慢慢的你那锋芒就无所谓锋芒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战的这种方式是非常得体的，就是我在认知到我自己的价值之后，我如果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是可以毫不犹豫的去跳脱我原来的岗位，然后给自己创造一个机会。你自己都不争取，别人怎么可能那么主动去帮你争取？ 对吧？ 对。 另外一点呢，这个小战呢不失时机的也给他们公司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品牌的广告，企业文化的广告、我们 BOSS 直聘的这个企业文化机制健全，那、所以才会给这样的年轻人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对、说到这品牌文化，还想多说几句，给我们公司打个广告啊。 这样吧，导播老师麻烦切一下画面、 广告费吗？ 因为广告费目前还没到账。来来来，有请小战。 是这样的，就是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公司在还算是做电商的吧，一个明星公司。他们 CEO 突然加到我了，从某一个渠道加到我 啊，加你微信还是微博？ 先是从某个渠道上面加到我，然后又加了我的微信 啊 对，我很感谢他的赏识，然后后来还让他们的一个高层管理联系到我、把我约到他们公司聊了一下。我刚开始其实以为是什么合作的事情，然后去了过后，结果是什么？您猜得到吗？ 就是对你做的你们公司的产品感兴趣吗？ 哦，不是。 那是、 你太不懂我了啊，高老师。 相亲吗？ 不是我直说了吧，我直说了啊、他是想把我挖到他们公司去。 哦， 对，带而且是带一个更大的更多人的团队。 哦，那我理解了。那我知道你后面想说什么了。但是 我为什么没有去呢、就是我觉得我在现在 BOSS 直聘有了一种归属感、因为老板 nice， 同事 nice， 然后给我的待遇啊又都挺 nice 的，所以说、我不愿意离开这个公司。 你看这话，这壳唠的啊，这小战现在满面春光。我特别理解你用了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告诉我们 BOSS 直聘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文化。我觉得一个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可以让年轻人心悦诚服来为他去打拼啊，或者说为了大家共同的理想去做一件事情，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对，就出去过后都会为他说好口碑。就比如说我今天早上过来的时候，我在地铁里面看到那个有那个扶手上面就是有我们 BOSS 直聘的广告，然后当时就、 一种傲娇感油然而生。 对对对，就是昨天晚上我加班回去打车、下车，然后看到那个小区的那个快递柜上有我们的广告，我觉得啊、真的好开心。 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小战提到了，就是有一个很 归属感 明星的啊，这么一家这个电商企业来挖小战，想要去自己的公司，他们的公司，然后他用这样的一个经历来告诉我们，只要你是人才， 在什么样的地方都可能被赏识、 嗯、 但是呢人才也同样要有一颗自己平衡的心。 对 对 就是你怎么样去平衡一个企业赋予你的一个成长的机会、 嗯、 那我觉得他小站至少聊天到这个程度，我可以看出他是有一颗感恩心的这么一个年轻人。 对， 也就不难理解他可以在职场的生涯当中发展得如此平顺。我这个科是不是落的情商也很高？ 特别高。 那现在我是有少， 我在学习 我是有颗少女心还是我就是少女？ 少女，绝对少女。我为之前说抱歉。 谢谢谢谢。那刚才呢我们既然聊到了小站啊、自己升职之前的一个经历、 嗯、 那我现在特别想问一下小站， 嗯， 升职之后你觉得跟你之前想象的一样吗？ 有些一样也有些不太一样。 嗯， 一样的是我真的很开心。 就是某一些硬的指标 啊、对 啊、给了一些所谓的回报，让你觉得是比较理想的、 对， 达到了你的预期的这个状态。 对，最起码给你加薪了。 对对对，好样的，我就喜欢这样心直口快的孩子啊、来，另外呢 不一样的就是说其实也算一样，也能预期到，就是说你站在你得到了更高的职位，你承担的责任也更多了、 嗯、 然后你工作也是蛮多的。 嗯， 然后另外呢可能就是说你有些大大小小的会议需要开啊， 嗯， 然后就很多时候你想做一件事情，我本来安排好了自己的 to do， 然后突然又、领导说要开个会，然后就这样被打断了、 嗯、 就那还有和其他部门的沟通啊什么的， 嗯， 就很多这种事情，然后 这样的事情会让你比较的苦恼。 对对 对, 对、 嗯、 然后还有可能就是说同事觉得你不太能胜任这个职位，对你可能不太信任、 哦、 刚开始的时候。 哦， 对，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比其他的事情做起来会更困难一些。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其他技术上的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嗯、 但是这种管理上的事情， 人际关系是最难打理的。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小站你本身长着一副天然的 年轻脸，不太靠谱。 不，跟这不靠谱没关系、就是因为你过于的年轻，然后你让别人会对你有一些怀疑、 嗯， 这种怀疑是你能驾驭得了我吗？ 是 啊，你如此年轻如此气盛，你怎么可能驾驭我这么一个职场老油条？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所谓的下属？ 目前来说也没有这样的吧，因为我们都还挺年轻的，都是。 小站有没有意识到我这是一个坑？ 没， 这话你没法答，你知道吗？答了之后，你的下属就说：“哎，他说谁呢？” 对，因为我们公司都是他。整体因为算是互联网公司，其实我们还算创业公司、 嗯、 整体的这个年龄都比较小，都90后80后为主、 嗯、 甚至还有97年的都有。 真的？ 对， 所以这样的员工你觉得如果是身边都是90后比年龄小的、 嗯嗯、 和身边有一些80后70后他们相对心智稳定成熟一些，你觉得这两类哪类更好管理？ 可能说如果说非要选择的话，我可能是觉得70后80后可能好管理一些吧。 就是你觉得他们人情上练达一些？ 对对对， 不会给你当面出太多的难题。 对，因为现在不是都说90后这个年轻的人像我们这都太傲娇了。 对啊， 对， 所以但其实你的团队都是90后。 嗯， 那你面对一个你自己很傲娇然后再面对傲娇的他们，能不能告诉我升职之后你是怎么管理的？ 大家一块傲娇呗，只要你把事情咱们把事情搞对了就 OK 了。 哦，也很简单其实。 对， 就是我 这就像我昨天在看到一句话乔布斯说的，说、 嗯、 大家如果有一些人他想去圣地亚哥，有的人想去另外一个地方， 嗯， 这样的话大家都在为去哪而耗费很多的时间、 嗯、 如果说大家都决定去那个圣地亚哥，那我们的目标就一致了。 哦， 所以说大家都一块干共同的事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把我们这个团队做好。哎、 哦、 OK。 哦，这点其实是我觉得是很明确的、 嗯、 就 是 你只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不在乎大家的这个品行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处事方式或者说是做事方式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不，我好像听到高老师给我挖了一个坑，说这个品行不管人的品行。 但是你其实是很在意的吗？ 对，我觉得一个人最大、最基本的还是这个品行问题、 嗯、 如果说你的道德有瑕疵，你的品行有漏洞，那你的技术能力再高的话、 嗯、 那也 在职场混不久的。 嗯，那你 最重要的是人品。 人品。那你在做到这个职位升职之后，有没有遇到过这样让你进退两难的时候，就是很难选择，就是他的业务其实很好，但是你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可能在为人处事上面很多的一些方式你不甚认同或者苟同。 嗯， 那最后你会倾向于哪一种？ 这种的话，可能就是首先我对他的品行，没问题啊，我认为他的品行很、嗯、 还 OK， 对对 OK、嗯、非常 OK。然后如果我们之间有矛盾，我也遇到过，我们遇到过这种矛盾的话，我会，一次我能理解，二次也能理解。如果三次的话，我们会找一个合适时机，我们来敞开的聊一下。 我以为你说找一个合适时机 打一架吗？ 没有什么是一架解决不了， 我打不过， 根本打不过。 太柔弱了。 所以你是知己，然后知彼的是吧？ 对对对。 啊、所以你会给自己和对方一次这样的机会。 对。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团队 leader 的一个好的一个状态。 对，这就跟我其实也算跟我之前的 leader 是一样。的、他也是从他那学到的。其实就是说，当你的当我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最近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做不出业绩的时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状况，反正就是说不在状态，然后我的领导他会找一个合适的时间，甚至是吃饭的时候闲聊几句啊、或者是说找一个下班的时间，我们找一个会议室，我们这样把事情都说一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困难呀，遇到什么问题啊，我们好好聊一聊、有问题解决问题，没有问题咱们唠唠嗑也行。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一种相互的信任。 对， 就是你的领导或者你现在身处这样的职位，你对你的下属的一种信任。 对， 我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可以解决问题。 嗯， 但是如果你对他的能力和他的所谓的品行不是很认可的话，我相信你也不会做这样的一次沟通。 对对对。 那刚才说的是升职到了一个职位之后，你自己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方式。 嗯， 其实呢我还想问一个更微妙的问题，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升职之后你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这种还真的是有。 嗯， 就是你刚开始升职的时候可能有一点飘飘然。 嗯， 他觉得哎呀，我在这么大一个互联网公司，还在行业内很有名气的一个公司、 我很厉害、 我就升职了。 嗯、 可能有点飘飘然、 不知所措了。其实那个阶段可能会这样。 对、我觉得为自己辩解，就可能人刚开始得到一种很好的东西摆在你面前，你肯定有一点云里雾里。 对对对 对对。对，但是后来慢慢的就觉得，你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做一个靠谱的人，对团队啊，如去做一些共同的目标，就是刚刚说的共同目标，为这个目标去努力一下，把这个团队带好，让大家都能有所成长。 嗯， 每个人。如果光只有你自己成长的那不行、那只有你一个人成长，他整个团队是成长不起来的，所以说需要大家一块儿的都能成长，每个人都能成长。 对，你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也理解和原谅自己一开始的那个飘飘然。 对，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小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否感同身受。就是如果我原来只是我们平起平坐的同事，我觉得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情我都是有心理准备，没有问题的。我甚至可以没有心理准备，你可以放马过来。但是一旦我到了一定的职位之后，我的身份角色已经有变化了，我会对别人对我的态度还有我的一个认可度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因为升职之后特别在意别人对你的认可和态度。 这个人的话，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的，不是说那种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的那种人。刚开始你遇到这种升职过后，肯定会遇到这样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别人他不太 care 你，就是不太认为你能升职到这个职位，并不是真实有这个真实能力。他就觉得他其实有两种心态，第一种就是说你牛逼，那么我放弃。之后的话他久而久之就可能对这种状态就是说我

你这人真有意思。 嗯， 你觉得这是一个、 哦、真的很有意思， 这是一个褒义词还是贬义词？ 褒义词，我不今天。姐说的认可、我都觉得是褒义词 啊，谢谢谢谢、情商很高。小战，我就是能预感到啊，你的这个职场之路会更加的平顺。 谢谢。 做完这期直播之后，我敢跟你们 boss 直聘的大老板说，小战留给我们的节目组。 对对，问一下我们赵总，问一下我们常总。 今天呢，跟小战聊的是关于升职的这个问题。我们不再涉及升职和加薪，我们只是想聊一下升职过后你在职场当中有没有一些困扰。刚才小战也说了，升职之后呢，他的团队都是90后，相对来说只要大家的目标明确了，目标一致了，那这个过程当中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磨合解决掉。 对， 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困扰。 嗯， 比如说在你自己心态上会有一些变化。 对 啊，那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最主要的变化呢，就是怕自己不能够服众。 对， 那你通常会怎么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困扰呢？ 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刚升职过后，可能大家都觉得、而且像我这种长得这么年轻的人啊，大家觉得你不能服众。 对，刚才一直播上也有听众说啊，说小战哥哥好年轻啊。那你是怎么叫出哥哥这个词儿的呢？ 不知道不知道，这个真不清楚。就是回到咱们主题上，就是如何来解决这种问题。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自己有能力。就是在那一个《影响力》这本书里面吧，这个是叫那个他在里面说到，就说到一个权威的问题。 嗯， 就是你要树立权威。怎么树立权威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有这个能力。最好是把自己锻炼成这个行业内的一种稀缺人才。对，你有话语权，别人才能够服你。 没错。 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你平时的为人处事呀，一定要真诚。 嗯， 就是大家都是90后嘛，那我们就以90后的方式来处，大家多一点真诚，少一点套路。 嗯， 对，不要说我是90后，你也是90后，然后我觉得我比你牛啊，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心态。 嗯， 对，然后第三种就是说，尽量的给大家谋一些福利，就是说，互惠原理吧，就是说你好好工作，然后我也尽量争取给你更多的一些 优待、 福利。对。 所以你觉得主要还是要从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 自身硬。 所以你觉得， 所以我把它放在第一点。 对，就是想要调整自己这种困扰，首先是要把自己的业务也好，或者说是你的这个人情世故的练达度修炼到一定程度。我觉得这是一个智商和一个情商的双重的一个培训。 嗯， 我觉得这点很不容易。 嗯， 你知道就像联想柳传志，我觉得刘总之前有一个理论，我个人是特别赞同的，就特别适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嗯， 就是如果升职之后，你和原来的同事该怎么样的相处，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来让你的下属臣服于你啊，就这样的一个互动关系，其实呢更多的是在你自己的强大，就是他所谓的一个大鸡和小鸡的一个理论。 嗯， 就是如果你和他的体量是一样的，你就很难去承得下你这个职位给你的这些荣耀和担当。 嗯， 那如果你把自己从小鸡努力的变成大鸡，然后从这个大鸡变成火鸡，最终呢从火鸡哪怕变成鸵鸟，到那一刻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你的负担也好，包袱也好，就不会再是问题了，因为你已经从体量上胜出它了。 嗯， 它其实就是一个动物原则。 对， 因为你比它强大了，它一定就会在你的麾下能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业绩。 对， 所以我觉得小战虽然年龄很小，但是他把这个职场规则吃得很透。 对， 这点是很难得的。 谢谢。 同时呢，我另外一个坑又来了，小战。 嗯， 你不要紧张，不要出汗。 啊，我有出汗。 我想问一下小战，就是当时升职之后，你和原来的同事的关系，你觉得还平衡吗？ 嗯，刚开始如果说以前是同级的话，那我突然升职了过后，那肯定有一点，对方肯定有一点不平衡。 没错呀。 对，但是如果说想明白过后，他想明白过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他也就会释然了。他如果是一个积极的人，他会 理解这个事情。 他会用更多的实际行动来超越你，争取下一次比你 爬到你的上面。 这是跟原来同事的关系更就是尖锐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原来的领导现在你因为级别的调整升职之后你跟他的级别是同级的，那现在你们是同等级别，要同时去向你们的领导去做一次汇报的话， 开始答题了哈。 对呀，你会来怎么处理这个关系？ 目前来说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遇到这种状况的，以前是我的领导，现在我们变成平级了，我们向同一个领导去汇报，那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呗。你汇报你的，我汇报我的，我做到把自己的业务做好，我同时我不去诋毁别人，做好自己，也不去不害人，那我就 OK 了， 就是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 对， 你觉得就是一个明哲保身的一个原则。但是你知道我毕竟是一个一介女子啊，就是我的格局没有那么大。就如果说你现在和你的那个领导，就是原来的领导，现在的你的同级别的两个部门的负责人要去给领导汇报一件事情，但是你们的意见相左，在这个时候明确的环境之下，我们开诚布公的来谈一个项目的时候，你会发现意见相左，在这个时候你会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这个时候我会从相对比较大一点的以结果为导向吧，就是说如果按照我的这个方案来，他会得到一种什么收益，为公司带来什么样的价值，然后我们俩这个一比较，我们哪个更能给公司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同时我要考虑到我们团队内的状况，就是这能给我们团队带来什么好处，是吧？ 所以时刻不忘自己团队的利益。 那肯定。 我觉得这点也很重要。我觉得小战这点做得很好。所以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指导原则之下，你做任何的事情，其实你的原领导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都是职场人，我们是一种职业的心态来做这件事情。那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现在遇到过那样的一个领导，在你升职之后跟他的级别同等，然后你们两个有一次交流的机会有吗？ 暂时还没有。 做过这次直播之后你会有的。 说不定会有。 因为你们的领导在听这一期的节目。那我们一直播上面的数据呢，今天也是非常的漂亮啊。到目前呢是30,000的这个热度，有很多人在这个围观。小战，跟小战， 感谢大家， 做一个互动的交流。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刚才说，看到小战一直在说给自己团队争取利益，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的领导不是这样的领导。这位网友，我能把你的网名念出去吗？其实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领导作为下属，他们是甘心情愿做任何事情的。像刚才小战讲的这样的一种激励的方式，他做了一个级别的领导之后，他对下面团队的一种激励方式，我个人是很认同的。你知道这个东西就特别像这个在刚开始训练海豚的时候，你因为最终是要让它跃出水面的嘛， 对。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前期的训练都是在水面之下的，这个训导员呢会在水面下面拉一根绳子。那这个绳子呢，因为它一定是愿意从绳子下面钻，而不愿从绳子上面走。你要把这个绳子拉低到一定水平，然后让它从上面走。可是呢，它还是会没有办法克服这种心理障碍。 那怎么办？ 你就要鼓励它过来之后要给它吃的。然后这样 引诱他 就会慢慢发现，我从上面过这个绳子之后就会有好吃的，就会有奖励，所以慢慢的你就会把这个绳子拉高拉高，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他可以跃出水面了。 这就是一种激励原则。 没错，这就是一种激励原则。虽然小战呢是90后，他在职场当中的职场年龄还尚小，可是他已经了解和掌握了一些和团队相处的一些技能，我觉得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刚才我们说的是心理层面的问题，从技术层面来说，升职之后你发现工作内容变化了，那你的工作技能上，你的技术上，你有没有觉得并不是那么顺手了，不是那么得心应手了？ 对，这难免这肯定会有的。就是你以前做的事情可能更基础，然后你做了领导，做了 leader 过后，你升职过后，那你可能就是说要做的事情更多了，那个技术层面的东西也更加严苛了。所以这个东西我理解的吧，这个升职其实 不仅仅是升职，更应该的是升职。这个前面说的这个职呢是职业的职， 嗯， 然后后面的这个职呢是价值的职， 嗯， 这升把你的价值提升起来。对，就是你在做了升职过后，你同时也应当把自己的这种素养，工作无论是工作素养还是其他的一些、嗯、什么管理能力啊，也应该同时提升起来。 嗯， 这样怎么做呢？就是通过可以看别人怎么从前，第一种是从前人学习吧，就像我可能就是我的前任我的领导他是怎么对我的、 嗯、 我可能觉得好的我可以向他学习、 嗯、 然后第二种可能就是一定要多看书。 嗯， 我觉得多看书这种东西真的是很有益处。 嗯， 对，前段时间世界读书日的时候、 嗯、 就说了很多读书与不读书的 区别 ， 嗯，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你能从书中能够吸取到很多的知识。 嗯， 有些人说可能说这是鸡汤啊什么，一些 并没有真正的实际用意。 对，那可能就是说你没有去真正的领悟，没有真正的把它去应用在实践当中。 嗯、 如果说你把这些学到的东西应用到你的工作当中去，它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嗯。 毕竟说我们以前哲学学过嘛，我是文科生出身啊，哲学里面说过方法论，那只是方法论， 对， 那教给你最终的还是要你自己去通过实践去证明。 嗯， 对。 所以小战你在管理你的团队，你的 team 因为都是90后的团队嘛、 嗯、 你觉得跟他们用读书这种方式交流更好，还是说打一局王者荣耀来得更直接？ 闲下时间我觉得来一局王者可能更合适一些。 那如果 这样能够增进大家的感情 啊、哦，增进感情。哎、嗯，你们会不会这样？就是在游戏当中，你永远是那个就是被 kill 掉的那么一个角色，然后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游戏会影响到你在团队当中的威望？ 哦，不会，那只是在游戏里面，这、 嗯、 我技不如人，我承认。 嗯，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打王者荣耀，它其实讲究的是一个配合。 嗯， 五 v 五嘛，就是每一方五个人，他五个人其实很讲究配合。 嗯， 然后讲究一个分配，谁该上路，谁该中路，谁该下路，这都分配好，然后选的角色、 嗯、 因为角色不同他所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 嗯， 所以各司其责，然后分配好这个路线，然后大家你去打野，我去推塔、 嗯、 我去杀人，就这样。 你觉得反而是 团队合作， 对，有助于更在你的这个线下跟团队的这种管理和合作、 嗯、 你觉得更有益处、 嗯、是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难得的，听到90后的一个管理的团队负责人然后来说用读书的方式来给大家一种借鉴，职场当中的借鉴，这个很难得。像你刚才说的王者荣耀，你看我们毕竟还是有代沟的。你知道你说的是 试一试 你的团队配合呢，想到的是王者荣耀，我想到的就是西游记。也是角色分工不同，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取到真经啊。 对，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我之前一直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不能说管理，其实为什么说呢，就是我想借鉴我们老大赵鹏的一个说法， 嗯， 他以前做过一个演讲，他说千万不要说管理90后， 嗯， 他在一个哪个讲座上说的，说如何与90后员工相处， 嗯， 他没有说管理，如果说管理的话，那这就是一种 天然带着一种这个上下级的关系， 对，这种存在代沟了。 嗯、 对，所以说大家如果换成一种相处的角度，带着真诚，该给你的给你，该做的该有的制度咱们制定好，按照制度来。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嗯、 不用管理。 所以这个小战也给我间接的上了一课，以后不能再用管理这个词了。其实你知道小战，我为什么今天特别愿意谈这个话题？ 嗯， 可能我们今天话题的具体内容是升职之后，但是有的时候更多的它影射到我们的生活多个层面，就是你身上的负担多了以后，比如说你的责任大了之后，你会怎么样去处理和别人和自己的关系，包括跟我们自己的关系也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之前一直是做这一行， 嗯， 就是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这么一个岗位，就是我只要把我的节目编辑好，然后我从选材到我自己的文字处理能力到最后我的表达，把这个体系做好，什么心我都可以不用操。可是到了我们职场有高招这个栏目之后，我要组建自己的小团队， 对， 你就会发现 你身上的职责大了，你的压力也就大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心理的调节能力是需要很强的。 是的。 就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我管理自己的能力，就是我可以学会去和别人相处，但是我发现自己的能力是需要提升和管理的。我不知道小站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困扰？我现在通常会觉得压力好大呀。我原来不用半夜在那儿看稿子审稿的，我现在都一两点还在审稿子。我 哦，太辛苦了。 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孤影自怜，你知道吗？ 姐，你以后到互联网公你要是什么时候转行，或者到我们公司吧。肯定很吃香 啊！真的， 因为互联网公司就需要这种精神， 就是需要一两点都不睡觉，是吗？可是我年龄大了，我熬不起的。 没事没事，等熬得起，放心放心。 所以小站，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就是让自己逼迫着自己去管理自己，提升自己的能力？ 这种确肯定会有，就是像刚刚姐姐这说到这种问题。搞到半夜两点，肯定会有，特别是在互联网公司，这说句实在话， 常态。 对，常态就是有时候可能我要写一个策划案，然后就这两天我们活动马上上线了，然后这前期有一些准备工作，那我肯定那几天肯定会比较忙，常常是加班的状态，这种东西就是怎么看怎么去理解吧。第一个，我觉得自己年轻吧，我还有拼劲，我拼一点无所谓。然后第二个，这是心理上吧，心理上给自己一个安慰，然后第二点就是从生理上，生理上你这样老熬夜啊，这肯定有点吃不消。我之前就因为连续加了好多天的班，然后腰疼，疼得不行。对，这种的话，就是说平时还要自己注意锻炼，然后你晚上去跑个步啊，或者早上起来的跑个步啊。但是北京这个天气太差了，天气不好的时候千万不要跑。啊、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不管是从内到外，都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 因为你带团队了，你原来可能可以推卸的一些东西，你现在没有办法推卸。 是的， 因为咱们都是学这个汉语言文学，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对， 尤其作为领导，你自己都没有做到，凭什么要求你的下属？ 对，这就是以身作则的问题。 那今天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谈点风花雪月的事情，你介意吗？ 您说，不介意。 你明显紧张了。 不紧张，不紧张。 所以我想问小站，刚才我们都说的是升职之后我们在职场当中的一些变化。那升职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在你的生活当中给你带来一些变化？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相处，跟你的家人。或者说跟你的女朋友相处，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变化？ 哎，这说到我的心坎里了。 好像这个话题更感兴趣。 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因为这个现在工作比较忙嘛，然后常常就有一些加班的状况，特别是有事情的时候，有项目要上线的时候就更忙，然后常常就忙到加班到十点多，然后就没有时间陪女朋友，然后女朋友多次向我提出讨伐我说没有时间陪他，就像之前网上有一个视频很火，就是那个小女孩申诉，发了一个不知道谁发了一个小视频，当时在微博上特别火，说他爸爸从来没有时间陪他，他只爱工作不爱他，说以后妈妈把他打得流血了都不管他。然后我每次我对我女朋友跟我抱怨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视频发给她看，我就底下跟她一样，我说我其实工作是为了什么？工作就是为了以后有个更为了过得更 好 一点，对，就是为了让彼此的未来能够更美好一点。是 你刚才说这个呢，我突然想到了前两天我看的一部电影，我是就是很悲催，跟自己的闺蜜去看电影。 后来的我们吗？ 没有，看的是幕后玩家徐峥的那部电影。我不知道其他人在这部电影里看到的是什么，因为可能女性视角是不一样的。我看到的就是徐峥他的妻子，因为他职位越来越高，然后他的应酬越来越多，他的工作也越来越多，他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给了妻子。他原来他们两个就是在一个小小的蜗居的环境里的时候，都在憧憬我们要通过努力奋斗把我们的日子过得更美好，我要给你大房子，给你什么样好的生活。 结果 他发现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了， 没有时间了， 就是那么一个湖畔的独栋的别墅，但是那个四壁都是冰凉的、冰冷的，因为 人味儿。 没错，每次先生回到家的时候，太太都已经熟睡了。 然后早上太太醒的时候，先生还没有醒，他们是没有交集的。 嗯， 这个生活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对， 所以他经过一系列的，不管是事业上的周折，还是感情上的周折，最终他们都回归到原点，才知道什么对自己是最重要的。 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来说这些，我为什么又问了小站关于升职之后你情感生活的一个处理，其实我也是想用我的方式来给更多的朋友一些提醒，就是你不要忘了生活的本和你自己的本是什么。 我也学到了。 你学到了吗？ 对， 是我是在给我自己慰藉，就是吃吃生不了吃，我就怕自己变了，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一个相互理解的过程吧。其实我女朋友她只是说有时候情绪上来了， 嗯， 她会抱怨一下，但更多的时候她还是会很理解我。 嗯， 她觉得你工作爱工作，这其实是一个男人很好的本质。 对，没错，我觉得这点是， 嗯， 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尽享岁月安好放到我们五十或者六十岁之后， 是， 但是在这个区间之前，我们都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成就和成全自己和他。 但是还是不忘提醒在看的朋友们，就是说还是要拿出时间来陪女朋友。我是五一刚陪了一套女朋友去了一趟海南 啊， 所以你是很傲娇的在谈这个话题啊。 对对对。 那刚才我看到在一直播上有一位朋友问了小站一个问题，说有人说职位越高，嗯，工作越轻松，他想问一下小站是这样吗？ 这个东西啊，真不会是这样，因为你不论在哪个岗位，他其实还是要做事情的，不是说升职了做了 leader 然后就不用干事情了，只要对下属指手画脚，那绝对这个领导当不长久，迟早会被别人踩下去的。 嗯， 对， 会被拍在沙滩上。 对， 嗯， 毕竟现在其实竞争压力都很大的， 嗯， 后浪会把前浪真的会拍死在沙滩上，你不进步自然会有人来代替你。 没错，所以并不是说到了职位之后你就可以很轻松了。 是， 这个心态是不对的。 对 啊，小站也明确地告诉大家，那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嗯，如果就我们这一期话题来说，请小站来支招，你会给大家支什么样的招？嗯， 我说两句话吧。 好， 第一个就是说，升职更是升职。刚刚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职，两个职不一样，前面是一个职业的职，后面是一个值得的职， 价值 的 职。 对， 嗯， 就是不管你走到什么的岗位，最重要的还是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更有能力，变成一个稀缺的人才，这样会更有利于你的职场成长。 嗯， 第二个，做靠谱人，做靠谱事。 嗯， 对，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嗯， 就是也可以说是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对， 尤其升职之后更重要了。 对，一个人品加一个职业素养的问题。 没错。 嗯， 所以今天我也想告诉大家一个细节，就是小站虽然年龄很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升职之后的话题，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小站，来把你手上的这个笔记给我。小站呢，在提前拿到我们这期稿件之后呢，在他的这个稿件叶子上做了很多的课外的工作，然后想让这期节目更加的完善。大家也看到了，各种颜色的字体都做了明确的标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职场的一个范本，就是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不管它是本职工作内还是我分外的事情，我都努力的用我的方式把它做到完美。所以年纪轻轻的小站才有了今天的这样一个职场的位置。我们也特别感谢小站今天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你和你女朋友的故事。我都听到了什么，根本没有重点，你知道，最后就是女朋友这是重点， 大家都记住了我的女朋友是吧。 对对对， 哎呀，我不该暴露这个事情的啊，不然的话肯定有很多小妹子来追的是吧。 朋友也在听这期节目，你慎言， 哎，好像真的是啊，真的是啊。 对，因为我们在一直播是通过这个网络在全球都可以得到一个共享的。小站呢也给大家分享了职场当中的一些经验和心得。那最后呢，我们职场有高招，高丽也要给大家支个招。职场当中的这个身份的变化是我们努力追求的，但是千万不要把升职当成你的追求的目标，而是要把升职之后怎么样成为更好的自己当成一个目标。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升职之后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自己的这个自我管理的能力，这是第一点，这是首要的。另外一点就是要学会照顾身边的人，尤其是团队的人。如果你把这些事情都可以做得很好，然后把心态也可以调整得很好，你就不会在升职之后除了喜悦还会有烦恼。 是， 你更多的是职业带给你的这种荣誉感。 对， 认同吗？小站 认同，认同。 还愿意再来吗？